感到忧虑，谁愿为你分担痛楚？朋友，你不必悲痛，不要泪，我愿为你解心中结。热爱在心，替君解困，以爱守望，互助相勉。 当你心中感到失落，谁愿伴你抛开困忧？朋友，你不必心里苦闷，我愿伴你轻轻笑。热爱在心，替君解困，以爱守望，互助相勉。愿以爱心尽献所能，要以鼓励代替嘲笑。 你我要以爱守望，互助互励是爱桥。世界再也不要愁和怨，人类需要是笑。你我要以爱守望，互爱互励是 需要。